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这个时候，我见到小红行咗入嚟，我望咗一下周围，冇其他人，嗰对脚同埋模仿小红嘅嗰把声，全部都消失咗。我好困惑地问小红：小王呢？小红话：小王叫佢返嚟饭堂攞嘢同埋书包，顺便叫埋我一齐过去，因为要去课室同埋其他学生一齐等老师过嚟。当然啦，我二话不说，就用我最快嘅速度执好张台同埋啲嘢。小红对我嘅动作同埋眼神感觉到好奇怪呀，然后就问我啦：你发生咩事啊？做咩咁紧张啊？我企喺小红前边，隐约见到有一个黑影喺头先嗰个铁盒跌落嚟嘅地方，我就同佢讲啦：冇啊。虽然我块面都喺度笑紧，但系我知道我成身都打紧冷震啊。当我同小红行到洗手间嘅时候，小王突然之间冲咗出嚟。佢慌失失咁喺见到我哋嘅时候，佢嘅面色就变得更加难睇啦。佢话：一米啊，仲有三分钟就三点啦，我哋快啲返课室啦。我哋咩都冇讲，唯有孭住书包，手拉住手，一齐跑过去课室嗰度。到咗课室之后，都冇发生啲咩事。我都同佢哋两个讲我头先喺餐厅遇到嘅事，小王先至话俾我哋听，佢其实有阴阳眼嘅，亦都同我哋讲咗佢头先见到咗乜嘢。喺饭堂嘅时候，其实小王见到有一个女仔打开咗个窗，故意将只黑猫放咗入嚟，整跌咗个饭盒。嗰个女仔好恶死咁夹住我哋。小王话可能是因为我哋几个喺呢度倾偈，讲得太大声，打搅咗佢，所以先至叫呢只黑猫嚟警告我哋三个。咁就可以解释点解小王当时嘅面色咁差，并且一直强调话想去洗手间。更加恐怖嘅系嗰个时候，女学生嘅女鬼听到小王要我哋去洗手间嘅时候，用咗好快嘅速度飞向我哋张台，而我话我唔去，小王同小红一齐去嘅时候，嗰隻女鬼一直跟住佢哋两个，直到佢哋入咗厕所先至唔见咗啊！入到洗手间之后，小王讲咗俾小红听佢头先喺餐厅见到嘅事，仲叫小红快啲嚟揾我。佢自己想去住洗手间先，估唔到小红过嚟饭堂揾我嘅时候，消失嘅女鬼翻咗转头去洗手间度揾小王啊！当小王上完厕所喺洗手盆嗰度洗手嘅时候，佢对眼望向块镜嘅时候，小王俾眼前嘅嗰一幕吓到脚都软晒啊！佢喺块镜度见到。嗰个女学生好嬲咁喺佢后面伸出手想捻佢条颈，而当小王连滚带爬冲出洗手间嘅时候，佢又见到小红嘅背后出现咗一个黑影，佢先会咋咋淋拉住我哋两个不顾一切咁冲咗返课室。嗰个时候小王跑喺前面，我记得好清楚，我喺中间，小红喺后面。而小王话佢有拧转头噶，佢拧转身嘅时候，见到小红嘅膊头上边坐住一个细路啊，谂都谂得到嗰个唔系人啦。听完之后，我好惊啊！小王都喳喳淋打电话俾佢阿妈，估唔到电话一接通，小王都仲未出声，佢阿妈就直接讲。 我已经通知咗你两个朋友嘅家长啦，今晚我哋会一齐解决呢件事㗎。 落课之后，小红同我 搭住小王屋企嘅车翻咗佢屋企。去到小王屋企之后，我阿妈都喺嗰度啊。小王嘅阿妈请咗个道士翻嚟，直接对住我哋施法。我记得佢用一种草打咗我哋一下，之后一人俾咗一个护身符俾我哋。嗰位道士师傅系小王妈妈嘅好朋友。原嚟喺小王打电话翻屋企之前，嗰位道士就已经算到咗一卦，联络咗小王嘅妈妈。我当时真系难以置信啊，因为咁系我第一次遇到咁样嘅事。之后父母都唔会将我哋留喺学校等住开辅导班啦，会先搵人接我哋翻屋企，然后喺要上课之前再搭我哋去学校。之后我哋就再都冇遇到过咁样嘅事啦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